走过这一回，从来我就不

不顾一切，无止境追寻，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心，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。 别再把我紧握在 的美吗？左等右等你爱我，不如我爱你，不为谁带来什么吗？ 带上这春天开始落叶，转叶间划断了线，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。哦，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？耶，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，一个人去一个世界。哦，你是否也像我也动摇过几遍，爱只是个错觉。说里有谁会在花田里犯了错，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，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， 那 DJ 会播放，这也许会上班，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， 一直想写